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为您直播的 3D 华新闻，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凯西。 凯西，你相信爱情吗？ 这 最近反正我是又相信了，有一种关系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爱情，我只相信激情了。 好吧，我觉得这段关系既有爱情又有激情，因为安倍晋三28号他在白宫出席访美的晚宴时曾经说过一段话来形容日美的关系，说怎样的崇山峻岭都无法阻隔恋人， 这就是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意思。 对呀、不管以前互相伤了多深是吧，珍珠港啊原子弹啥的可能都已经是过往了。 是，所以而且他不是还叫了有让大家看当时二战的时候的一个美国的将领跟一个日本的将领，然后呢有给他们两个一个镜头，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现在当年也许是战场上的敌人，但是今天呢已经是变成了好朋友，然后两个人呢就正好在这个座位上面就站起来，然后就握手，那底下的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一个掌声。 所以我就说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看你愿不愿意放得开你的心扉给对方。 对，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太戴有色眼镜还是怎样，我觉得那两个人握手的时候其实表情还蛮不自然的。 那我相信因为有些事情确实即使我们现在面对日本也一样，虽然可能很多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对方能够正视，这样才能获得我们的谅解。但是美日的这个关系好像大家都把这个敏感的话题故意给遗忘掉了，但是你看安倍这次访美确实不管历史如何，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日本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并且他这次访美呢时隔9年以来第二次有日本的首相访美，而且是他上任以来出访最长的一次，从来都没有这么长过，表现出日美关系可能到了新的历史的巅峰。 对，那刚才你说的实际上是从日本这一方面来解读嘛，那从美国的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因为有很多人解读说以前这个去在奥巴马举行的国宴呢很多都是在白宫南边的这个草坪上，那这一次呢是选择了在室内，也凸显出这个双边的关系是更加的比以往比其他的可能以前宴请过的领导人要更加亲密一些。 不是自己人不能请进屋是吧？ 对， 这是美国的内人。好，我们看到 小兄弟 对安倍访美的行程，他在周一出席克里的家宴，周二的时候他跟奥巴马做了一个会晤，那在昨天周三呢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说，今天到周日的这段期间将会访问洛杉矶、旧金山、硅谷，探访一些企业，并且在美国推销日本的高铁。 其实这次他的一个访问行程就有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了，一个是推动 TPP 的一个尽快的签署，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加强美日在这个防务上的一些合作关系，再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推销高铁。你看中国的李克强总理也是在全世界去推销高铁，然后包括说在非洲啊，然后在东南亚呀都有去非常卖力的给中国高铁代言。那安倍也是想要争当这个高铁侠，因为这次是洛杉矶到旧金山之间呢有一段高铁现在美国正在招标，那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德国的一些企业都属于这个投标的企业，那当然安倍肯定也是希望在这次可以给日本的企业争到一点机会。 对，但是我相信人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市场，是公平竞争的，安倍去了也许这个作用象征意义更多一些，不一定真的就能促成这个日本的高铁进入美国。 就算是资本主义，其实大家说白了还是要看钱的嘛。那日本高铁一个最大的劣势就是它的价钱很高，然后呢中国高铁呢虽然也许因为我们发生过723啊什么什么的大家也知道了，但是中国高铁的这个造价呢是海外同行的1/2甚至是1/3，我想老美也是现在日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财大气粗了嘛，肯定也是要精打细算。 对，精打细算。但我们来看看安倍的这次访美啊，我们都听说他是最高规格的，到底美国是怎么样一个高规格接待他，为什么在这个要精打细算的时候还高规格接待他呢？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前新闻主编，目前在美国西北大学新闻系就读的学生雷璇。雷璇这次也是拿到了记者证，他也是跟随安倍的行程每次都有参与。雷璇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感谢你接受我们的直播连线。我知道这几天您一直在跟安倍的行程。那在安倍访美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很多这个历史问题是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也有很多的人可能对安倍的历史的表态都会有一些质疑。尤其是昨天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那你在现场感受到安倍的演讲，因为他是用英文演讲的嘛，他的这些对历史的表态有没有引起现场议员的一些不满或者说反对的声音？ 在现场并没有。其实我觉得安倍今天在就我这边还是今天，他在国会的演讲，然后他受到的欢迎还是比较热烈的，有好几次，他都就是他的讲话，然后都得到就是美国就是全体那个国会议员的起立鼓掌，来回应他的讲话。但是我觉得这有一点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他的演讲里说了很多对美国人的好话，包括我看了一下他的演讲稿，就是我在现场也听，然后回头研究一下他演讲稿，就是他对其实他对美国人的态度和对亚洲人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他在他的演讲里面对美国人他用的那个词，和就是对亚洲人他都用了是叫感到后悔，但是两个英文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他对美国人所表示的那种后悔呢，是有一种就是说带有改过决心的一种后悔，但是对亚洲人他说的那个后悔呢，是只是表示一种良心上的谴责。而且他对美国人表态对二战的表态呢，他是从他自己在华盛顿参观那个二战纪念馆开始，然后他说了很多，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的二战的原因，然后他让很多美国人年轻人牺牲，然后他自己表示对自己有一种代表日本表示一种悔过。但是他在对待亚洲的这个态度上，他说就是在二战以后，然后日本的之前的首相们就表示过悔过，然后他会就是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和之前首相的态度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可以看出，就是在这个上面是有很大的差别。 嗯，但是您有没有接触到一些民众，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团体，他们有没有表示过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是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议员，他是一直是希望在慰安妇上这个事上，就是让安倍出来道歉的。然后这个议员很有意思，他本身是一个日本裔的人，他是第三代的日本移民到美国的。然后呢，他在这件事上一直推动，就是说希望安倍可以在国会上或者在任何场合，在这次访美时候来做出一个道歉。然后他在安倍在国会发表完演讲之后，他也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记者会，然后表达了他对安倍就是表示十分不满。他认为就是说安倍这次演讲并没有任何诚意去表示道歉，然后他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对安倍还有什么信任可言。然后在国会外面的时候，也有一些民众在外面表示希望在慰安妇上这件事上，主要是慰安妇这件事上，然后希望安倍来道歉，但是那个规模并不大，大概只有20人吧。然后还有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美国时间这边，然后会有一个当时曾经参加过二战的一个94岁的老兵，然后他会开一个记者会，然后据说他对安倍的讲话也是非常不满，然后他是之前那个日本裔的议员邀请他，就是今天也在国会里全程听了安倍的演讲。那么在美国时间那个今天晚上的时候，他和这个国会议员，就这个老兵和国会议员，他们都去日本大使馆举办了一个晚宴，然后有可能他们会当面对安倍表示出抗议，但是他们可能要明天的记者会才知道。 哎，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这些抗议的人士，他们是有办法抵达会场的吗？那现场的安检是不是非常的严格？ 其实我想在白宫举办的那个活动和在国会举办的活动，这两天的活动，我想就是如果是一般民众来说，可能都是需要提前预约或者受到邀请才可以去参观。但是总的来说，其实并不只是安倍访问，就是总体来讲，如果去白宫采访的话，都比去国会采访要严格很多。 白宫那边，包括如果你不是美国人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外国人的话，你进入白宫的话，他们是必须需要有人陪同你，有人出来接你才可以进去，不然的话就是你是进不去的。但是国会的话，只要你有采访证，你就可以随便出入。然后像今天安倍在国会，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我觉得并没有因此而提高任何对安保的规格，我觉得就是跟平常一样。 那雷璇，我不知道你们今这个采访的活动会不会是可能是一些学校安排的行程啊？因为你是读新闻系嘛，那你的同学他们是怎么样的去看待这次安倍的访美？那会不会也就美日中这三边的关系，对你跟你有一些很有兴趣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回答和对话呢？ 其实我的同学并没有去，现在美国同学的注意力主要都在巴尔的摩。在我去是因为就是我在白宫的一个记者的邮件群里头，然后就是他们当时就是问说你要不要来，然后可以注册，然后这样的可以去。 那我其实有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说一开始安倍刚刚到这个因为有很多的欢迎的人群嘛，那他当时也是就跟大家去想要去签名，然后呢就越走越慢，然后妈妈呢还在后面拍拍他，示意他尽快走。那其实我想这样的一个小细节，感受上好像也还是安倍像一个小弟一样，然后妈妈可能还是，这也是一个美日关系的一个折射吧。那你在镜头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观察呢？这样类似的这种， 是，我觉得现在美国是希望重返亚洲，然后或者说是他们所谓再平衡的一个政策，然后他们需要日本在他们需要和日本在亚洲的合作，然后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在亚洲去扩展他们的势力，或者说达到他们的影响力。那安倍其实也非常需要美国这个盟友来表示和他们在一起。那么从这两天安倍的讲话和包括他今天在国会的讲话来看，其实我觉得安倍的这个时候，我感觉他好像特别需要美国的感觉，他特别需要抱美国大腿的感觉。我觉得他对美国的那种言辞真是已经有点有时候有点 低声下气吗？ 对。 那您觉得就是这次安倍他和美国达成的这些协议，美国的你可能肯定接触到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不同的民意，那他们会是欢迎安倍访美的吗？还是说其实对安倍来说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关心这些政治上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人对日本来说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我认为他们比较强调的是他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就是比如说对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种比较亲密的同盟。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谢谢雷璇，那我们就连线到这儿，感谢雷璇。 谢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安倍在国会演讲的时候用的词语是说他对日本在二战时扮演的角色表示深刻悔改，对二战的遇难美国士兵表达深深敬意与永恒的哀悼。他还说日本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痛苦，并说我们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道歉啊，以及慰安妇等等这些。 这就是刚才雷璇所说的对于美国的这个用词跟对于亚洲其他国家他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对于美国是有悔改的这个意思，而对于亚洲其他国家总的来说他是没有明确的表态，是一个轻描淡写想要把这件事情含糊其辞带过去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刚才雷神他也提到说可能安倍对美国的这种表态有一点点像卑躬屈膝的态度。我们也就这些问题请教了商务部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唐纯峰先生，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唐先生是怎么评价日本对美国的态度的，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sey。 西，我这么称呼你，你会不会觉得恶心？ 会。你是说安倍跟奥巴马互相之间称呼的问题吗？ 对啊，奥巴马称安倍为近三。 对，听起来怪怪的，就好像你能想象一下奥巴马跟习大大见面的时候说近平怎么怎么样吗？ 所以这也反映了两国之间关系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友好，可以说日本把它称为是希望的同盟，安倍的新的用词，既是恋人又是希望，然后还是亲爱的近三和巴马的关系。另外一个，但是呢，我们看到日本朝日新闻的前编委山田厚史，他撰文就说，日美首脑会谈就像是蜀国在向盟主汇报方针和成果，所以他就把这个日美的关系定义成为现在就是一个下属在向上司汇报工作。 我是觉得呢，确实刚才包括我像我刚才有提到的一些细节，就是奥巴马催这个安倍晋三快走啊，拍拍后背啊，这些行为现在日本的确是比较为美国马首是瞻了。当然我们很多解读都是从日本的这方面来讲， 对， 实际上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对于奥巴马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必须要的选择。那他现在的任期也剩下很短的时间了， 对， 实际上他在国内的方面是也是遇到了国内的改革方面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包括他的 Obamacare 其实也不怎么样推行的，那他只能是在外交上面希望可以在最后的这点任期里面尽量的有所建树，而且外交是比较容易出成果的一些方面，包括说看他在他的任内现在也是积极的去跟古巴的这个关系变好啊，然后这个伊朗和谈也有促进一些新的成果，所以我就想到这Exactly 就跟这个 House of Cards 里面演的是一样，就是这个夏目大人也是在国内可能一团乱麻的时候就寻求在外部的关系上可以有一些突破，所以你会觉得看纸牌屋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把这个东西政治搞得也太戏剧化了吧，但可能真的发生在白宫的事情也就是这样，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多的戏剧张力而已，但是实情都是一样的。 对，这可能是一种政治定势，就是在你内忧的时候就赶紧搞点外患，这样大家就把内忧放过了。这次安倍访美呢，他是带着两个大的目的来的，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日美安保协议，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TPP 的协议。这次安倍访美都达成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是觉得他有进展，可是专家怎么看就不一定了。对，我们来听一下商务部的日本问题专家唐纯峰，他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的。安倍这次访美，他在国会发表演讲，也没有就慰安妇的问题进行任何的道歉，他在国内是不是有很大的阻力，导致他不可以对这件事情随便说道歉，还是说跟他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有关系？ 国内来讲，他们到河野讲话、深山讲话，他们道歉早就道过了。国民也没有人反感。所以说跟国内的这个政治倾向没有问题。主要还是个人这个人比较局限嘛，对不对？他就是坚持不道歉嘛。 他的访美可以说是他任上最长的一次外访，他这次访美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目前来看，您看他的行程已经过半，他的目的达到了吗？是个人的政治作秀多，还是实际上他想捞取一些政治资本更多呢？ 当然是主要目的是捞取政治资本。从奥巴马的出身来看，这个被压迫民族啊，他对于那些个奴才像是看不惯的。所以说日本这么多年出自美国之下跟他们当奴才，这些个领导背跟出气的那些鬼样子，奥巴马是瞧不起的。所以说不管是安倍在国际社会在这个正式场合要求访问或者访问，他都不把他当回事，把这个奴才没放到眼里，意思来了你到办公室讲几句话滚蛋。是呢，奥巴马他也忽略了一个问题，他有这个 TPP 啊，他要搞起来，他要拉些盟国来撑台面。那么安倍他也那你不把我当人看，我也就不当回事了，就一直就不答应，不买你这个单。所以奥巴马到的自己任期也快满了，如果连日本都不进来，号称这么样强有力的同盟都不进来，他的面子没地方搁了。所以说这回安倍来，我还是按正规礼节接待你一次。很多媒体都说是高规格，高什么高啊？对哪个国家元首来访问不是这样的接待啊？他只是一个正常的礼节，就是不把你当奴才接待，把你当一个国家领导人来接待你一回。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你别以为我接待了你，你就可以说仗着美日同盟啊，在中国在邻国面前耀武扬威了。说中国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这个中美关系方面 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不是在讲话过程之间以十几次提到中国嘛，告诫你安倍小子，你别耀武扬威，是吧？我接待你没怎么把你当人看，你别走出去把这个邻国给得罪了，以为我仗着你还有什么作为。其实这是一种很严厉的、很丢面子的事情，对于安倍来说，对不对？跟你安倍见面，不是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而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先强调周边合作的重要，对不对？啊，那就从这个时候，你不是作秀吗？在你作秀的过程中间，我也给你一些警告。 嗯，这次安倍在国会的演讲中用了希望同盟来形容日美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这次两国就这个日美的防务协定它有一个新的扩展，就有一种说法说安倍这次做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绕过了日本的这个议会。那您是怎么看待安倍这个做法？他最后能在日本的议会通过吗？日本国民是不是又会支持他的这种做法？ 这个啊，完全不是说的那一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防卫方面的合作二加二根本不是安倍的发明，多少年来在一起强调日美同盟怎么怎么搞，包括行防东海，包括台湾，这是二十年前他就在开始这么搞了。另外一个呢，有些议员像克迪他们这些东西，因为安倍要做个面子，收买你一下，你讲几句支持我们的话，不是他就谈到了什么钓鱼台协防，关系到日美同盟的问题，对不对？在这种问题上，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导是你美国说了算的吗？而且美国这些王八蛋，他说话也是不负责任的。你不记得就是去年吧，美国有一个议会的要员，在那里说钓鱼岛的协防，说钓鱼岛是日本的，跑到日本就说是日本的，跑到中国来就说是中国的。他们这些东西讲两句你爱听的话而已，这些个。美国的防卫方针和美国的重大事件不是你安倍访问可以决定的， 嗯， 美国人想什么怎么搞也不是克里一直胡说八道就可以决定的，国际社会的领导主权也不是你克里一直胡说八道可以决定的，就算是你美国要做的事情，他也还有一个国会，还有一个民主意识的一个过程，还有国家元首，所以说这些东西谈不上任何成果。 嗯，所以就是日美现在达成这种，比如说日本协助美国进行全球性防务，可以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美国来说，在没有议会的批准下都是一纸空文， 一纸空文啊，就是做做面子而已嘛。 嗯，安倍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这么一个表态，日本的这种历史价值的取向会不会成为以后日美合作包括日美韩合作的一颗定时炸弹？ 那是毫无疑问，他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安倍不管他怎么说，他的极右的本质是改变不了的，现在是迫于国际压力，迫于历史的压力，他不得不做出放低姿态，说一些能够让人家基本接受的东西，但客观上他的极右的这个心态，他想要符合中国主义这种心态，是也是表露在字里行间和言谈举止之中的，这种本质他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说你美国你有什么期望，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期望就是哪天收拾美国，报当年二战被打败打原和被原子弹停留的一箭之仇，哪天把你美国的长期驻军赶出去，这是整个日本右派的这个梦寐以求的最大目标。这个定时炸弹远不是说破坏同盟的问题，他说是哪天再采取珍珠港行动来收拾美国的问题。其实日本的人民、日本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对美国是极端仇恨的，但是人家有军队长期占领着你啊，已经占领七十周年了，而美国又是世界强国，到哪都是大棒敲打呀，日本得罪不起呀，所以说只能装出一副奴才向来顺从啊。 嗯，但是您觉得日本他现在这个安倍访美之后的这些表态，包括新的防务协定，包括 TPP 这种贸易上的协定，对未来中日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因为他这个东西他都说说而已，不会有真正的动作，美国也不把他当回事。 嗯， 美国也没怎么把你安倍当人看。 嗯， 对不对？他你这个奴才就是奴才，他不会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合作啊。但是强调一下子，因为你之前收买了人，使你好像使你的这个访美之行好像有点成果，但是美国朝野还是议论纷纷，对安倍的讲法呀，包括国会接受的讲话， 都是有很多反对声音的，对不对？ 嗯。 啊，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你跟安倍达成不了任何协议，就是达成了，国会也批准不了。 唐先生是认为呢，安倍和奥巴马之间的协议最后都绕不开两国的国会。那他俩现在达成了协议之后，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还是取决于民意，所以现在都是一纸空文。 感觉唐先生确实是这个中间有一段还很这个义愤填膺的感觉，但是我客观来讲，我觉得日本是有必要觉得自己的不安全的，因为实际上像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南海就是一些争议的领土上一直就也不管不顾，反正就是自己先建人工岛，然后呢这个他建人工岛的这个区域呢是越南跟菲律宾都宣称过自己在那里有主权，相当于是一块有争议的一个领土。但美国也是对这件事情表示很关切了。实际上在五年以前，在这个希拉里还是当国务卿的时候，他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表达过对这件事情的担忧。那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杨洁篪他是说中国是个大国，而其他国家是小国，言外之意就是没有国家能够阻止中国想要在这片领土上去干自己的事情。那实际上我们看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除了一些国家的外交抗议以外，也没有国家真的是拿出什么强有力的手段去跟中国相抗衡，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强硬的，所以现在就感觉好像是中国跟美国都在玩傲娇，就看谁最后能顶得住吧。 我觉得现在受害者是日本，他不得不这个 是啊，他只能是先找一个大哥先靠一靠。 怎么像你说的好像是傍大款呢？ 确实就类似的意思吧。 就看中国和美国两个大款谁 不可能跟中国了，所以当然是跟美国了。 所以就是铁定了心当内人是吧。刚才唐先生也提到说，日本包括安倍他可能最大的心愿就是复活军国主义，对亚洲地区可能再次形成一种威胁，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采访了另外一位专家，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教授陈一新。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下陈教授是怎么看待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世界上最忠于美国的国家可能就真的属日本莫属了，但是安倍这次访美虽然说规格是非常高的，但是奥巴马只接待了他一天。我就看到有新闻评论就说，这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日本的鹰派领导人态度很复杂。华盛顿到底是怕他还是想利用他，在这个时候也是摇摆不定的，因为毕竟地缘政治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尤其是日本身处亚洲，有中国和韩国，一个是对美国亦敌亦友，一个韩国是美国一心想打造的美日韩铁三角当中的重要的一员。 再一个，因为美国自己内部很多事情，国会参众两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党派，大家在外交问题上也都会有不同的立场，所以奥巴马在平衡之下可能做出接待一天的选择也是对的，我觉得。 但是日本他可能真的是有点巴结美国，就觉得可能日本在地缘问题上确实，尤其是他的对历史问题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很多不满，所以日本在亚洲可以说目前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我们也来听一听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他是怎么看待安倍这次访美的。安倍这次访美可以说它有两个主要的议程，一个就是和美国的这个防务协定的一个扩展，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TPP。您觉得它的这些目的达成了吗？到现在为止？ 我想第一个目的应该达成了，虽然日本国内说它先斩后奏，因为日本国会还没通过。但第二个当然还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障碍需要拔除掉，但是这个障碍呢，应该假如说美国呢同意购买日本的高铁，就是子弹列车的话，那么就双方就有可能加速达成。另外一方面，奥巴马当然也要需要身段放软一点，才能够争取比较多的共和党这个国会议员的支持，因为民主党的人员他们担心失业问题，所以不太可能支持他 TPP 的这个一个构想。 所以有人说安倍的这两个目标，一个是他想从美国得到的，就是可能加强安保，另外一个是美国想从他那儿得到的，就是这个 TPP。 那您觉得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如果最后 TPP 落到了实处，那会不会以后日本谈判的时候手里就少了一些筹码？ 不会，因为这个是双方互利的，因为日本的高铁要输到美国，就是要跟中国大陆竞争嘛。那么日本当然希望美国能够确保他们日本能够得标，或者是这个签约。那么而且呢 ，TPP 呢是一个对两国都互相有利的。日本让了步之后呢，美日两国就共同主导这个亚洲十二国、亚太地区十二国的 TPP， 然后设规矩、定下游戏规则。那么这样子呢，对于双方、对美日两国都有用，有助于呢，因为有助于就是制衡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用 RCEP 呢，亚投行、一带一路来吸引很多国家。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中国大陆自己的进到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也需要受到新的 TPP 游戏规则的规范呢。 但是安倍这次接受到了超高规格的一种接待，那您觉得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暗藏的玄机呢？ 所谓高规格接待，不是奥巴马本人一天到晚要陪着安倍。比如说在安倍到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就有这个国务卿呢设家宴来款待。这家宴，美国官员来说呢，家宴比国宴正式宴会还重要。那么当然奥巴马设了国宴款待安倍，而且呢还在第二天呢，就是也就是29号这天呢，还安排这个安倍去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这个在过去呢，日本是从来没有过的，日本以前的首相只有在众院演说，但从来没有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所以说地位给安倍的地位的规格的都超过对以往的日本的任何首相。主要就是安倍呢对美国的贡献很大，因为过去十几年间呢日本的首相呢频频换人呢，政局非常不稳定。那么在这种日本的权力结构疲软的情况下呢，美国跟日本呢几乎达不了什么太多协议。所以这也是1997年呢双方呢第一次就这个安保这个联盟的指针呢这个做第一次的修正，这17年来第一次。所以奥巴马当然非常感激安倍的强势领导啊。 安倍他有称说日美的关系是一个希望的同盟，这个新的日美的安保条约当中也规定说日本要有义务协助美国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可能军事上的部署。但是您会不会觉得美国这次是把日本当枪使了，他实际上只是从日本拿到了好处，没有给日本跟以前相比更多的一些承诺？ 我想假如美国购买了这个日本高铁新的高铁就是子弹列车的话，那么对日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啊。那么再加上其他汽车产业啦，或者是其他的产业呢，都能够对日本有点回馈的话，我想日本也会得到很多的东西在经济上面。另外在安全上更不用说了，这次安保的这个指针的修订呢，特别强调了钓鱼台也会是他们的这个共同保护的范围啊。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呢不会轻易敢向钓鱼台挑战，否则美国可能援引这个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呢插手这个钓鱼台的事务。所以这里面来讲对安倍也非常的可以说是宽心多了。以前他很担心中共呢对钓鱼台采取武力，那么现在有这个美国的这个保证呢，当然他可以在这个中国面前呢，中国大陆面前不至于说是低声下气，他就你可以会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跟中国大陆继续协商其他的问题啊。所以说对安倍来讲，他并不是说只付出不拿任何东西，所以双方在国际上都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啊，一定要在互利互让互惠的基础上，双方呢才可能有一些继续的进展。否则的话，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光是只要只是美国拿好处，日本没好处，日本国内一定反对很强啊。那么现在是双方都有好处，再加上 TPP 也是能够互蒙其利的话，那么日本的反对的声浪就会限缩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是好像关于这个钓鱼台的表述啊，美国是在中国面前的表述和在日本的面前的这个表述是不太一样的。那您觉得这次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可能在修订之后会对未来的美中日三国的关系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呢，钓鱼台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他最近习近平见了这个安倍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几周前呢见了安倍的时候呢，可见他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摆出一个扑克脸孔或者是那个很那个臭脸的。那么但现在来看呢，就是说 安倍在跟美国奥巴马总统呢，这个在去年四月就已经宣布了，就是说钓鱼台这个属于美国安保条约的保护范围之内，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基本上会把它当作个新常态。虽然他还是会抗议或者反对，会坚持主权，钓鱼台的主权，但是呢，基本上不会过度的挑战。加上中日韩这个中美之间都在海上的海上的军舰或者空中的飞机都有这个避免擦撞的这种安全的这个互信机制。那么这样一来呢，钓鱼台的这个冲突爆发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因为双方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意愿呢，不希望这个钓鱼台冲突影响到这个中美之间或者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日本对待历史态度的问题。像这次安倍他访美，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道歉的这么一个词汇出现。美国的国内他们也有一些议员和政客对日本提出了一个批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他对日本的这种二战历史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两国在二战当中可以说是互相都伤害了对方。 美国对于日本的历史的这个一些问题，本来是比较这个强调日本应该低调处理，至少不要危害到美日的安保条约或者安保联盟。但是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自从这个那个苏珊·赖斯接掌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呢，你也看到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展，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历史问题的开始比较大规模的批评。但是呢，这次因为安倍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好了，所以呢，不太可能会危及到这个一个双方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连那个苏珊·赖斯或者是都没有讲话，只有国务院呢发出一些轻微的这个希望日本能够在历史问题上不要太过坚持。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并不影响美日的安保条约的这个修正之。防卫之争的修正，所以说这次来看呢，美国显然为了这个双方的一个安全考量呢，对于历史问题比较低调处理，这也是安倍在美国呢比较强势的一个原因啊。不过呢，显然你可以看出来，安倍在跟国会演说的时候呢，他因为拒绝对历史问题道歉嘛，所以他的讲稿差点一阵风吹来啊，所以说让这个安倍的心中一定觉得有点怪怪的，为什么会国会殿堂里面会有一阵风吹过来？美国还是希望他在历史问题不要太过强调，就算不道歉，也不要常常像安倍刚刚上来之初呢，别人批评他军国主义，他就反驳说，我就是军国主义怎么样？事实上，日本的军国主义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存在了。你想看军国主义的就产生的一个环境背景是，当时呢，别的国家周边国家都很孱弱，那么日本可以长驱直入，而现在呢，周边国家哪一个是日本能够敢于轻于挑战的？不要说是这个中国大陆军力那么强，就像南韩呢、北韩呢、台湾呢，都有他一些自卫的军力，日本想要长驱直入是不可能。所以军国主义这个只是一个中国大陆呢利用这个名词来让日本呢陷入一个历史的困境。其实军国主义不可能再复苏了，时代环境都时空环境通通不一样了，怎么可能再有军国主义呢？只不过是但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真诚的道歉，就像以往的春山富士呢，就是小泉呢，都有过都比较严肃的一个道歉的一个谈话。那么这个春山富士和这个小泉应该可以作为安倍的楷模啊。 你看，同样的问题，唐先生和陈教授完全不一样的解读，但是你会发现，哎，两个人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问题。 嗯，这个也确实是，尤其是因为陈教授他是台湾的嘛，其实台湾呢也，然后中国大陆啊，然后在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所以一定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了。 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周末晚上9点到10点，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三 D 华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们也看到日本对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其实安倍3月29号开始就有过几次不同的表态。他29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预热访美行程时就说慰安妇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那28号他和奥巴马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又再次重申了这一说法，而且说妇女在所有的战争当中都是最容易受害的。所以他其实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日本和别的国家都一样，然后妇女那只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受害，所以这件事情日本做的没错，只是因为妇女她是妇女她就错了，因为妇女就是应该在战争中受害。你看她这个逻辑。 但是安倍其实他也是让，因为他在访美这次访美的行程中，他有一个有一站是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演讲嘛， 嗯， 那他当时没有用英文，是用日文的演讲，也有很多媒体就特意去报道说他的这个当时的同船是一位女性，并且他在演讲中也有提到说日本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女性地位的这些平等啊什么的。我觉得日本嘛，反正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虽然说是这样说，但是日本的一个传统还是那样的，而且慰安妇的这个问题其实除了中国是受害者以外，当然这次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在现场抗议的都是一些韩裔的，就是韩国的。 对 对，所以当然只是说在大国博弈之中可能韩国的声音显得稍微弱一点，但是确实是慰安妇也好，二战的问题也好，可能日本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也有一种说法说，其实要不要一直揪住历史不放，主动权反倒不在日本手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其实安倍在访美的日程还剩下几天，但是他肯定会接受到很多不断的抗议。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美国的民间组织，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会在安倍的行程的各个节点来抗议。包括刚才我们也听到雷玄说，会有美国的这种退伍的老兵会直接去面对安倍，也许会现场提出抗议。 对，其实访美的这些一个焦点问题里面，历史问题相对的是你也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样的解答或者是答案的，反倒是可能刚才像也有跟陈教授聊到的这些 TPP 啊，然后这个防务的方面呢是会有一些进展。因为其实在小泉跟安倍之间，日本的国内的政治是一个比较的混乱，然后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所以安倍我觉得他也有在补到赶紧去把之前欠下的一个跟美国的关系的债要补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安倍算是做的蛮稳定的一个首相了，包括国内现在有一些的评论会认为这个日本经济已经什么萧条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有最近去过日本旅行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些真的是不可信的。 哎，跟我们说说呗，你刚去过我知道。 对，我是说可能国内的媒体有过度的去渲染说好像日本经济怎么样萧条，包括说日本的这个什么松下呀、索尼呀这些老品牌的衰落。可是我们也要想想，你现在你接触到的优衣库也好，或者说是母鸡无印良品这些也好，他们难道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难道不是越来越大吗？只是说可能日本的品牌在中国不是传统的那些电器了，而是转为一些文化产品啊，或者说是这种 lifestyle 产品的一个方面。所以再加上你在日本，你也会发现他们国民的本身的消费力也还是相当可以的。而且安倍之所以能做得稳，也一定是因为国民对于他的这个安倍经济学的成果还是比较支持的。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有很多东西在看到的时候要多一点自己的判断，就不要被国内的一些媒体可能去误导。 你说到这个媒体的问题啊，除了像刚才你说的说这个日本可能快不行了，然后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另外大家也在报道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日本的国民可能对大陆的游客不是那么的友好。那你的亲身体验，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不友好？ 我觉得不会，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一个国民性就是对任何人都是很客气的，即使是你做错了或者说是怎么样，他们就是你会看到他不停的去鞠躬啊或者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他们觉得可能是印在骨子里的一个东西。最后我想提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也现在有一些学者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我觉得我也是蛮认同的，就是说其实安倍跟习近平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风格，一方面是自信，再一个方面是安倍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说要改革就一定是要付出一些政治成本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中日两国的领导人是有共性的，但是这种共性都是比较进取性的，这种略微强势一点的共性，所以可能当两个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在 共同去处理两国关系的时候，所以可能就会看到我们之前 APEC 上面可能两国领导人的脸色都不是太好看了。当然国家之间就是那句老话嘛，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那像这次在印尼的时候看到两国领导人，实际上气氛就已经变得友好了很多。 对，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日本的首相安倍在执政是非常稳定的，虽然他可能在历史态度上的表态不受国际欢迎，但是起码在日本的国内，国民对他的执政还是打了一个可以及格的分，起码是支持他的。只要你不影响到国民的日常的生计，只要你的政策是真的惠民的，也许大家就不会那么反对他。 因为历史，包括二战的历史，真的是离现在的人可能主要的这个社会主要的构成人群太远了，所以大家只关心自己的一个生活。 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做得不好，包括其实我们在国内也会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媒体的问题。可以说安倍在任内很多时候右派的这个媒体他是非常活跃 的，他 的 打压也是他最近也有日本很多的声音也是在抗议安倍的一些政策是在打压媒体的自由。 嗯，我觉得除了这个对国民可能你要负起责任，更多的应该是利用媒体调和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让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我想这个东西不光日本需要反思，我们可能也需要反思。所以媒体人说话可能真的要注意，做媒体这一行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这点时间，要不凯西给我们讲讲媒体怎么样，为什么不做了？ 就不要占用公共空间来谈个人问题了。谢谢大家，谢谢三 D 化新闻，谢谢 U-Radio。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哎呦，凯西，这是迫不及待的离开，还是不想跟大家多说点话？ 千言万语尽在敷衍中吧。 嗯，好吧，其实今天是凯西可能最后一次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们也希望凯西以后可以经常的回来。 谢谢， 祝你在未来的路上越走越好。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的心声，也是我们听众的心声。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联系凯西，还可以在我们三 D 化新闻的听众群里找到他。虽然他常年潜水，但是他一直在。 对，我一直有看。我以后会有以一个普通听众继续留在群里的。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拜拜。 再见。